以法界乃至不色界性空，与无妄实法恒住舍性，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实法，恒住舍性。世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之道相之一切相之？清晰，真如真如性空，海过，以真如性空与一切智道相之一切相之，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之道相之一切相之？清晰，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海过，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世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清晰，真如真如性空，海过，以真如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讲习，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海过，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世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 修习菩萨摩诃萨行。正写真如真如性空，何以故？以真如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正是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何以故？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故。正是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世尊，云何以真如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请喜真如真如性空，何以故？以真如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请喜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何以故？以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真如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世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讲习苦圣地苦圣地性空，何以故？以苦圣地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即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请喜即灭道圣地即灭道圣地性空，何以故？ 以极灭道上帝性空，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际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晰，苦圣地，苦圣地性空。何以故？以苦圣地性空，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上帝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际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晰，极灭道上帝，极灭道上帝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上帝性空，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世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晰，苦圣地，苦圣地性空。何以故？以苦圣地性空，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上帝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晰，极灭道上帝，极灭道上帝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上帝性空，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清晰，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 世尊，云何以苦胜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上帝。降息，苦胜地，苦胜地性空。何以故？以苦胜地性空，于彼苦集灭道胜地，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集灭道胜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上帝。降息，集灭道上帝，集灭道上帝性空。何以故？以集灭道上帝性空，于彼苦集灭道上帝，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苦胜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胜地。世尊，云何以苦胜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讲习，苦胜地，苦胜地性空。何以故？以苦胜地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上帝，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降息，极灭道上帝，极灭道上帝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上帝性空，与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苦胜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苦胜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讲习，苦胜地，苦胜地性空。何以故？以苦胜地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上帝，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降息，极灭道上帝，极灭道上帝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上帝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苦胜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苦胜地， 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请习苦圣地、苦圣地性空。还有过，以苦圣地性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降起极灭道圣地，极灭道圣地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圣地性空，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世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将喜苦圣地，苦圣地性空。何以故？以苦圣地性空，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将喜极灭道圣地，极灭道圣地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圣地性空，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故。将喜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世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眼六神通。降喜苦圣地，苦圣地性空。何以故？以苦圣地性空，与无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眼六神通。讲习极灭道圣地，极灭道圣地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圣地性空，与无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 以苦圣地的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眼六神通。师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讲习苦圣地，苦圣地性空。何以故？以苦圣地性空，与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讲习极灭道圣地，极灭道圣地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圣地性空，与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世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讲习苦圣地，苦圣地性空。何以故？以苦圣地性空，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讲习极灭道圣地，极灭道圣地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圣地性空，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世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讲习苦圣地，苦圣地性空。何以故？以苦圣地性空，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讲习极灭道圣地，极灭道圣地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圣地性空， 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江西，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师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降息，苦圣地，苦圣地性空，还过以苦圣地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讲习，极灭道圣地，极灭道圣地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圣地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世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蒙萨行？讲起，苦圣地，苦圣地性空，何以故？以苦圣地性空与彼菩萨蒙萨行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降息，极灭道圣地，极灭道圣地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圣地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世尊，云何以苦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讲习，苦圣地，苦圣地性空，何以故？以苦圣地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极灭道圣地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降息，极灭道圣地，极灭道圣地性空，何以故？以极灭道圣地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苦圣地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云何以不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请写：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性空。可以过，以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请喜：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何以故？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布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世尊，云何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讲习：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何以故？以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讲习：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何以故？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布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 世尊，云何以不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业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讲解：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空。黑过，以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请喜，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可以过，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请喜，由此故说，以不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世尊，云何以不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讲解：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何以过？以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于彼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讲解：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可以过，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于彼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过。讲解：由此故说，以不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世尊，云何以不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讲解：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何以过？以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与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讲解： 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可。还有过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色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无二无二分故。详细由此故说，以布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世尊，云何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讲习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性可。可以过以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过。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讲习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何以过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无二无二分过。讲习由此故说，以布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世尊，云何以布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讲习布施波罗蜜多，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何以过以布施波罗蜜多性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之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静息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还有过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无二无二分故。讲习由此故说，以布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 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世尊，云何以不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降息，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空。可以故，以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请息，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可以故，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无二无二分故。请息，由此故说，以不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愿解脱门。世尊，云何以不施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眼六神通。降息，不施波罗蜜多，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何以故，以不施波罗蜜多性空，与无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世尊，云何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眼六神通。降息，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可以过，以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与无眼六神通，无二无二分故。降息，由此故说，以不施波罗蜜多等无二为方便，无生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回向一切智智，修习无眼六神通。卷第119。